虽然经过近一年谈判，双方都已经力竭，并且错过一次又一次的期限，但两人认为在这个时候有责任加倍努力，因此授权谈判代表继续工作，看看能否在最后阶段达成协议。谈判将会在布鲁塞尔继续。本港新增9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2宗本地个案当中，41宗源头不明，是第四波疫情以来单日最多。另外有70多宗初步确诊，新增个案涉及歌舞群组、葵盛西村、丽晶花园、亚博馆、将军澳南田隧道地盘等。彩云村明丽楼有三个单位，共四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将会向居民派样本瓶。将军澳天骏汇一期一间医务中心，一名诊所助理亦都确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6683点，升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81美元，卖出1836.7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94，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5，人民币6.548，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21度，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晚上最低气温约15度，吹和缓东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本周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一段咧，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吓。咁但系咧就系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嗰一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就喺三圣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挤塞，龙尾喺君汇港。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和斜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好多人都以为脂肪肝只是跟饮食习惯有关，但其实还有酒精性和非酒精性脂肪肝之分。想知道两者有什么分别，又可以怎样预防，请留意星期一精明一点，饮酒与脂肪肝。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啊，日日做到冇停手，真係惨过坐监啊。 少年，你实在太年轻了，你估坐监就唔使你做啊。喺美国，囚犯坐监都要工作，监狱劳动生产仲高达数以亿美元计添。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型男型女。今集型男 Simon 就深入美国监狱之城卡隆，日探当地由11座监狱所组成嘅庞大企业。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二 2020年12月14日，本港增95宗确诊，41宗源头不明，第四波单日最多。 42岁女确诊者离世，医管局指死者病毒量高，冇长期病患。 政府称若指定检疫酒店完成准备，可提早于本周五运作。 南韩单日确诊人数破千创新高，民在人称划上条防疫级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新一个星期的千禧年代又开始了。首先跟大家讲讲靶场的消息，今天都要交代一件事先。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继续跟进下疫情的情况，昨日看数字就是95宗确诊没过百的，本地92宗。不过好值得留意的其中一个数字就是不明源头个案，昨日是有41宗的。41这个数就算是第四波里面是一个新高来的，41宗不明源头在95宗里面，值得大家注意的。另外值得留意的就是有一个相对年轻的患者是因为这个肺炎而过身的。这个患者就是一个42岁的女患者来的。就说她生前是没有一个长期病记录，在工作场所有人确诊，所以相信可能因为这样而感染到。6号的朝头早呢就入去医院嗰度求医㗎，咁但佢其实呢喺4号开始呢就已经有发烧咳嗽同埋气促㗎啦。咁医管局就话呢入到医院嘅时候当时已经好严重，出现一个呼吸衰竭，喺急症室插喉同埋急救，要即时送咗入去深切治疗部㗎。咁医管局就话留意到佢啦，佢嘅病毒量係好高嘅，体内病毒量高。咁而且入咗医院冇耐之后呢就进入肺炎期同埋巨大炎症期。咁院方要处方一个鸡尾酒疗法，即係干扰素加多种嘅抗病毒藥物，之後要接過埋人工肺數日，咁延至到前晚10点不治啊！呢個咧就係一個42歲婦人啦，染上一個肺炎過身嘅個案，咁係一個相對年輕嘅個案，都值得關注啊！係咪年輕嘅會今次都受到大的影響呢？有些數字又說伊麗莎白醫院裏面深切治療部現在有過半的患者都是60歲以下的，這個情況都值得大家關注。措施方面就見到政府之前一直都安排緊，就說了一個指定酒店的，星期五的時候政府公布了有36間酒店就會是做一個指定的檢疫酒店的，就是22號開始就要用那個酒店。另外疫苗方面，政府星期五都有個公布，就說呢就已經同兩間藥廠達成了呢個疫苗的採購協議，另一間藥廠都差不多完成洽商嘅啦。咁若果係計劃最快咧，第一批就係會喺下個月嚟香港有100万劑嘅疫苗嘅，咁就係由科興生物喺北京生產嘅。咁呢個就疫苗方面都見到有啲進展啦。嗱，就此種種，大家可以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疫症嘅情況，不明源頭見到創新高，嚟緊可能有疫苗打咯。咁大家又點睇咧？可以打嚟講嘅1872311、1872311。咁啊，專家傾下先，請嚟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一齊傾下先。早晨，曾醫生。 早晨，葉冠霖。 又係先講個形勢先啦，41宗不明源頭，點睇啊？ 依、這個令人憂慮嘅，因為始終嗰、那個不明源頭感染，即係都接近差唔多50%。咁即係我哋過去嘅日子，咁其實都係徘徊講緊20-30%啊。percent 到啦，咁如果去到50%，咁的確係真係顯示到社區係有即係唔少嘅隱形傳播鏈。咁第二樣嘢就係都希望即係一啲確診嘅人士咧，佢哋可以如實講翻自己去過邊得到，同埋接觸過咩人咧。即係喺依部分咧係有助我哋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去做一個流行病學嘅追蹤。咁奉勸各位就話而家喺依段時間你。真係如果要出街或者你要去即係翻工嘅時候咧，咁可能都記低自己去過邊度。萬一咁唔好彩真係感染咗嘅時候咧，等我哋即係前線嘅醫護咧都能夠好快去揾到相關嘅緊密接觸者。 嗯，咁多源頭不明比例，你預計個疫症個情況會係點啊？會唔會仲可能會升多一段時間添？ 我相信整個12月咧，即係我都係預計，即係嗰個每日嘅宗數都可能係接近即係100嘅。咁今次第四波係嚟得好兇猛，同埋咧就係今次第四波牽涉嘅即係 嗰、那個人數同埋唔同階層嗰個情況咧，比第三波係更加嚴峻。咁即係所以變咗你問我第四波要幾時完結，其實而家真係冇一個確實嘅數字。但係我相信咧，即使我哋落齊曬所有而家現行有嘅防疫措施咧，我相信個時間應該會比第三波長。 嗯，又讲下今次嗰个第四波对于病人嘅影响啦。头先都讲到啦，有个42岁都相对都年轻啦，一个中年嘅妇人冇长期病患嘅都过身嘅，就俾大家印象唔同。之前成日觉得可能系长者个反应会大啲，形势有冇变到咧？呢、這个病毒嘅影响， 我谂其实病毒学嗰方面咧，应该就暂时未听到话有变种嗰个情况。咁所以呢部分我谂我哋就唔需要再去。或者未需要去擔心住先啦，咁所以但係而家睇到即係譬如講緊深切治療部有唔少嘅病人，佢個歲數比第三波嘅時候係較年輕咧，咁呢個係我哋需要去提醒市民嘅，咁同埋咧就係個病毒量咧有陣時係未能夠如實反映喺嗰個早期嘅病徵嗰度，咁所以奉勸各位就話如果你有一啲上呼吸道嘅症狀咧，或者發燒嘅時候咧，千祈唔好睇成就係話只不過係一啲傷風咳啊，唔去求醫啊，自己買啲即係成藥食啊。咁其實應該盡早去做檢測，尤其是我哋而家喺呢個疫症當中。咁所以年輕人都不例外㗎。我相信年輕人一路以嚟都覺得有個錯誤嘅觀念，諗住呢個病咧只會俾即係影響一啲較大年紀同埋長期病患嘅人士，咁我相信就千祈唔好咁諗啦。同埋就即係通常唔係淨係佢哋會有嚴重嘅情況啊等等。咁其實英國最近都出咗一啲嘅數據就講話，即係揾到有啲科學家揾到就話一啲人士如果佢出現一啲嚴重嘅併發症啊，或者出現因子風暴咧，可能同佢自身本身嗰個基因有差異咧。可能有關係都未定嘅，咁所以變咗即係喺呢部分咧，我諗亦係釋出一個訊息俾廣大市民咧，就係唔好諗住後生就可以即係、我哋唔需要擔心即使感染咗咧，都只不過係病幾日嚇，咁、千祈唔好有咁嘅即係錯覺啊等等。 嗯，聽你咁講喺病毒學上暫時見唔到話有所謂變種嗰個跡象見到啦。咁點樣解釋而家多咗後生仔會話一入醫院幾日就即刻咁大件事？係咪大家鬆懈咗遲咗入醫院啫？係咪咁意思？ 我諗有可能有幾方面，第一樣嘢就係自己嗰個自我嗰、那個即係提醒自己嗰個情況有少少。即係疏忽啦，咁另外就係即使病咗咧，即係都好怕去做檢測，或者諗住買啲藥食，因為咧萬一如果自己中咗的話咧，可能就要被隔離，同埋咧就要即係揾翻自己接觸過啲緊密接觸者咁樣，咁喺依部分咧，可能年輕人咧有陣時就即係佢哋有另外一啲嘅諗法嘅，咁所以變咗我奉勸各位就依部分。即係如果真係唔想感染咧，盡量減少外出啦，盡量減少同其他即係朋友聚會啊，尤其是而家依刻，即使係家庭聚會，我自己覺得都應該要盡量減少啦。 好啦，另外想講下咧，近排又多留意係咪喺即係住嘅地方都有機會有蔓延咧？ 減少啦。 好啦，另外想講下咧，近排又多留意係咪喺即係住嘅地方都有機會有蔓延咧？因為之前有譬如葵盛西嘅情況啦，麗晶花園嘅情況啦，今日最新見到係彩雲村嘅明麗樓又多咗一宗個案啦。呢棟大廈累計咧有三個單位有四人確診嘅彩雲村明麗樓嘅情況。另外之前有東頭村啊桂東樓嗰度又話四個單位有七個人確診，仲話有樓上樓下嗰啲添。住宅個隱患你見點咧？而家？ 住宅嘅隱患喺香港嚟講，我相信係一個特色嚟嘅，即係因為始終我哋係比較多即係一啲即係樓宇啦，同埋公屋啦、居屋啊等等，咁所以變咗我哋啲喉管如果有事的話咧，或者係即係其他嘅即係排氣喉有事的話咧，咁係其實係隱藏著一啲危機嘅。因為其實喺外國佢哋可能冇我哋即係咁密集嘅居住環境，同埋冇咁多依啲類似咁嘅屋苑啊咁等等，咁所以變咗依個係一個香港嘅特色嚟嘅，所以我諗我哋要好針對性咧去睇啦，即係同埋一有事發生嘅時候咧，要好機動式去安排到一啲即係檢測，為到即係當其時嗰等大廈 或者個屋苑嘅居民。咁另外就係而家未有發事，即係未有出事嘅大廈或者係一啲舊式嘅樓宇咧，可能居民要自己即係留意同埋觀察自己嗰啲喉管有冇滲漏情況。我相信都係要好小心嘅，尤其是而家疫情期間。 呢一波有冇見到同之前有啲唔同咧？今波特別提，有冇提得多啲？但之前都有嘅，其實都你有冇分別咧？大概睇 之前都有嘅，但係問題即係其實更加突顯到咧，就話你社區出現咗有好多依啲確診嘅人士，你然後先至會將佢帶到翻屋企，跟住然後再影響翻你自己嗰等大廈。咁其實依個正正就講或者説明咗俾大家聽咧，其實而家我哋社區係充斥住好多好多依啲咁嘅人咯。咁所以我諗大家唔好諗住唔關自己事，因為其實即係如果你嗰棟大廈如果真係有呢啲確診人士，嗰啲喉管係老化或者有滲漏咧，咁其實始終都可以有機會牽連到自己。 咁所以大家繼續喺自己嘅崗位度做好啲啦，諗長啲啦，就成日都話睇疫苗嘅。政府禮拜五就公布咗啦，就已經同一啲藥廠傾到啦。嗱，最快嗰啲就話下個月就可以。最快的話就可以供應給香港有100萬劑的疫苗的，但一有疫苗之後又開始有些市民又想回另一個問題，他打的時候穩不穩陣，會不會這麼急研發出來 快整出來就可能風險都會相應提高，曾醫生你怎麼看 呢？我相信政府他一定要很小心去考量或者去安排這方面，如果你唔去預購有啲疫苗咧，又會俾到市民去講話點解即係早啲去預備。咁好啦，但係問題如果你買到翻嚟啦，就或者已經安排到啦，咁下一步咧就諗打唔打，幾時打。嗱咁依個其實咧就政府都講咗，就係一個自愿性質去接種嘅。針劑嘅疫苗咧，或者個數量咧，其實已經預備好。咁講到明係冇得揀。咁但係問題就即係最終嗰個選擇權咧。其實都是歸翻喺市民身上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如果一啲市民，如果譬如佢覺得佢係好擔心嘅，咁當然就佢自行可以諗下佢究竟打唔打啦，打邊一隻啦，即係佢將會被即係指派係打邊一隻啦。咁但係如果係有擔心嘅市民，我諗佢自己可能佢會睇定啲嘅，咁可能會睇多少少，譬如講緊。即係我哋講緊譬如嗰幾隻嘅疫苗，佢哋打完之後嗰個臨床數據能夠引致到即係你自身嗰個保護性抗體可以維持到會唔會耐啲？邊一隻會耐啲？因為而家其實咁多隻裏面咧，佢冇一隻講到話係可以維持超過一年嘅，因為個研究都係講緊啱啱開始咗即係半年到啫嘛。咁所以我相信即係有待即係。更加多嘅數據出嚟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市民係可以再睇睇嘅。如果真係你未想打住的話， 你覺得咧值唔值得打咧？如果問你意見， 嗱，疫苗始終咧就係即係今次嚟講呢個疫症咧，我相信係嗰度板斧，即係係一個方案咧，係去即係終結呢個嘅疫情嘅。咁但係問題時間上，即係我哋幾時去打咧？打邊一隻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就市民係可以自己去選擇，我自己覺得市民係可以選擇。咁所以如果你想選擇的話，同埋你想睇耐啲，然後先決定呢，咁其實係你有咁嘅權利嘅。 但一定冇得揀咗呢個，因為而家係咪都冇得私家打啦，定政府咁，政府講明冇得揀，咁變咗市民嘅全球都冇得揀，同埋都係啲政府即係咁疫情特別之下都係咁樣統一處理㗎啦都。冇得揀邊只？ 我相信就我照我認知咧，就未必一定係冇得揀嘅。私家市場咧 都有嘅， 應該係會有嘅。不過問題就應該冇政府咁快咁所以變咗就即係依部分我自己覺得就如果有啲市民佢係想睇清楚啲數據，睇下外國，譬如英國、美國、加拿大，佢哋打咗之後。所即係有關人士佢哋出現嘅副作用啊，或者其他有冇一啲情況係值得關注咧？咁我自己覺得可以睇下外國佢哋打完之後有冇啲咩嘢，然後再作決定都未遲。 好啊，好咁多謝曬曾其恩醫生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啊，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都講到有關疫症嘅情況。不明源頭個案41宗啊，第四波新高嚟噶，咁大家見到呢個形勢啦。咁而家又嚟緊，可能有疫苗打咯，咁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 不過留意翻頭先講到啦，就好似好多大廈都有多於一宗嘅個案都唔罕見啊。今次譬如啱啱見到彩雲村明麗樓又話一個大廈裏面有三個單位四人確診啦。咁之前東頭村嗰度貴東樓嗰度七個確診者嚟自四個單位嘅，咁都有人關注個情況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喺東頭村嗰邊咧就係黃大仙東美選區嘅區議員施德來一齊傾下噶。早晨，施德來。 係，早晨啊，早晨，葉 生。可唔可以講下你嗰個貴東樓嗰個情況而家點啊？啲居民反應點啊？ 好啊，喂，貴東樓個情況咧，其實就四個單位啦，咁有七個確診個案啦，咁就嗰四個單位咧有兩個係同層嘅， 嗯， 亦都有兩個單位咧係屬於叫樓上樓下嗰種啊，即係同一個室但唔同層數咁樣啦，咁所以咧就打橫打直都有一啲相關聯嘅狀況啦，咁所以衛生防護中心就星期六嗰日就宣布會喺東頭村貴東樓派樽啦，咁其實琴日開始派嘅，咁佢預咗2000个樽去俾貴東樓嘅居民去攞啦，咁貴東樓有600伙，咁2000个樽應該足夠嘅，咁琴日都派咗差唔多1000个樽嘅啦，派咗300几个单位。咁就都有60%嘅街坊落咗嚟攞樽咁樣囉。咁嚟緊聽日禮拜二就朝早就收樽，咁去化驗囉。 嗯，點睇個反應呢？即係理論上都多啲人檢好啲㗎，但而家你話60%，有啲點解唔去呢？又 其實因為佢尋日同今日兩日派樽嘅，咁尋日第一日就已經派咗60%，咁我相信今日應該去，我諗去到80%或者90%都好正常嘅，系啊，咁所以其实虽然今次喺贵东楼呢度就唔同葵盛西啊或者丽晶用强制嘅方式啦，佢系一个自愿嘅检测嘅方式，不过我相信啲居民其实个攞个比率啊都高嘅，应该去到80-90%街坊都会去做呢一个样本咯。 嗯，咁街坊反应点啊？有冇啲好似之前葵盛西咁听到又话攞劫走啊咁嗰啲？呢边有冇见啲情况啊？ 呢邊就好啲嘅，因為頭先咧講到雖然有7个个案啦，但其中有6个咧，其實都有揾到叫相關源頭啊。 嗯， 有其係啱最新嗰個咧就未知源頭啫。 嗯， 咁所以咧個街坊個反應，嚟到今日已經要第四波，差唔多成年啦。其實啲居民都即係適應咗同呢一個病毒共存嘅狀態啦，同埋大家都知道嘅，其實一個負責任嘅時候咧，其實你真係住喺嗰座樓，你唔應該因為有疫情而突然間你仲搬走，將個即係有機會將個傳播鏈再擴散開去咯。咁其實都冇街坊話咁樣會搬走嘅，倒翻轉都鼓勵，即係大家應該都一齊去攞翻個樽做個測試咯。 嗯，頭先你提過啦，兩日都會派樽啦。你見嗰個指示清唔清晰啊？之前有啲地方，譬如麗晶啊、葵盛嗰啲，有啲區員就話好似唔係好清楚。而家係咪慢慢都講得清楚啲啦？ 其實咧派樽係咁喎，即係有見好多琴日或者今日傳媒報道咧，會話衞生防護中心去負責派樽啦。其實個實際狀況係管理公司去運作嘅。 哦， 即係如果個管理公司運作得好嘅話咧，其實會派得暢順嘅。 嗯， 咁喺東頭村貴東樓呢度咧，就其實牽涉嘅火數唔算好多，600伙咁啊。啱啱又琴日第一日派咗係星期日啦，咁啲人流相對分散啲嘅，因為如果你平日嘅話，啲人翻工放工嗰啲時間會密集啲啊。 咁 星期日其實大家都分流嘅，咁基本上就你做最高峰都係講20人到排隊嘅啫。 Okay， 所以個運作都暢順嘅。 嗯，我想問下啦，其實東頭村一般嚟講，你見平時嘅衞生情況係點啊？有啲報道又話有啲居民中意將啲垃圾放喺門口等人清啊，又話垃圾房會鎖咗啊咁嗰啲。街坊啲起居你見點啊？平時衞生點啊？ 其實平時起居衞生係都 OK 㗎，即係個清潔都恆常嘅。不過就東頭村貴東樓啦，就用個收集垃圾嘅方式咧，就比較傳統啊，即係。如果你以前嗰啲屋邨咧，都係興叫擺喺屋企門口將嗰袋垃圾咁啊，夜晚有個收集時段，大概8点到啊，放喺門口去收集嘅，朝頭早又收一轉嘅，咁就唔係話有個垃圾房開去放入去入邊嗰種咯，用傳統啲嗰種方式，咁就變咗咧我諗由住今次個疫情啦，即係呢一個。即係病毒有機會傳播嘅狀況，其實我覺得管理公司都要考慮一下，即係改變嗰個收集垃圾嘅方式，咁可能都會有啲幫助嘅。 即係而家都仲係咁嘅，係咪？到呢一刻都仲係。 依家都係㗎。 O K， 係啊。 O K， 好。另一個啦，就條渠嗰個問題啦。頭先講有樓上樓下啦， 渠系点嘅咧？东头村你见啲渠？ 东头村贵，我用呢座啦，贵东楼啦。其实我哋一般讲有条大口啦，即系有条污水渠啦。咁佢有，因为佢一层楼有20个单位嘅， 嗯， 有啲单位咧嗰条污水渠咧就喺个厕所位嘅， 嗯， 有啲单位咧嗰条污水渠咧喺个厨房位嘅，啊，咁今次有呢四个确诊单位啦，有啲确诊单位咧嗰条喉都系喺厨房位嘅， 嗯， 咁啊我谂即系无论系摆边个位都好啦，其实大家都关注就系嗰条渠会唔会有一啲渗漏啊，会唔会有啲窿啊，会漏气咁样？我谂呢个大家都要去留心咯，去检查，因为平时大家未必好留意啊、嗯。特别摆厨房嗰条渠咧，佢、嗯、另外有栋门咧去掩住嘅，遮住佢嘅。咁、嗯、啊，大家可能有啲街坊佢其实住咗30年都冇开过嗰栋门。 O K， 咁所以要注意翻啦，特别疫症之下。好，多谢晒斯德莱先讲到即系嗰个村里边嘅情况俾你听。斯德莱咧就系黄大仙东尾选区区议员。电话87231讲到疫情的情况，讲到嚟紧可能好快有疫苗打了，大家点睇呢？你的选择是点呢？一起倾啊，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美国纽约曼哈顿一间教堂附近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报道，由于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教堂改在门外的台阶进行歌唱表演。现场有大约200名观众，一名男子携带两支手枪走近教堂，向天空和警方开了几枪。警员开火还击，枪手之后被制服，他受枪伤送院抢救，及后伤重不治。当局正调查他开枪的动机。美国预计今日展开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工作，负责疫苗计划的官员说，到明年三月底可望为1亿民众接种疫苗。首批美国辉瑞与德国伙伴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开始分发，预料合共有300万剂，当地星期一会送到全国145个分发点，星期二和星期三送到其余超过490个地点。医院已经准备好接种工作，前线医护人员和长期护养设施的院友将会优先注射。疫苗计划的首席顾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说，连同预计今个星期稍后可获紧急授权使用的莫德纳疫苗，大约4000万剂疫苗可望今个月底分发。他又说，全国70%至80%人口接种疫苗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但他对有民众态度犹豫感到非常担心。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宗属本地个案，全部来自黑龙江。另外有14宗境外输入病例，上海占7宗，四川3宗，北京、内蒙古、浙江和广东各占1宗。另外，内地新增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日转为确诊病例有1宗。内地至今累计86741宗确诊，4634人死亡，81794宗康复出院。中环邮政总局派递局一名邮差初步确诊新型肺炎。香港邮政话，呢名邮差最近一次翻工系上星期五，佢当晚感到不适，第二日冇翻工并前往求诊，星期日获医生通知初步确诊，已被安排往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接受治疗。中环邮政总局派递局将会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关闭，以彻底清洁消毒。派递局大约250名员工将会接受病毒测试，等候测试结果期间在家休息。财经消息。

間啦，一路講緊都係疫症嘅情況，大家打嚟講下嘅1872311 1872311。頭先講到而家就出現咗個不明源頭嘅宗數啦，就係41宗啊，咁就算係第四波裏邊咧一個新高嚟嘅，咁都好多專家提啦，不明源頭嘅數字好值得關注啊，咁所以形勢都值得大家繼續留意住。政府有啲新招啊，頭先講到疫苗嗰度星期五有公布啦，嚟緊若果真係最快嘅話咧，第一批可能喺下個月就可以嚟香港啦。另一個新招都星期五公布嘅，就係嗰個指定酒店啊，指定檢疫酒店名單。咁之前都講咗好耐噶啦。咁而家咧就係話有36间嘅呢啲指定檢疫酒店嘅，海外翻嚟香港嘅話咧，就喺22號開始，今月22號開始咧，就一定要入住呢啲指定酒店檢疫14日噶啦。具体操作是怎样呢？请来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我一起谈谈。早晨，聂德权。 早晨，叶冠霖。 好，不如跟我们讲讲今次这个指定检疫酒店现在政府安排怎样吧。 哦，或者我讲讲呢，就是那个指定酒店呢，检疫酒店呢，是我们整体上加强外防输入那个防控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来的。 嗯。 简单来讲呢，我们接下来会有4项的措施啦，加强那个外防输入的。第一呢，就是我哋會喺機場裏面呢做嗰個檢測呢，現時呢就係、是、自己去採樣嘅，就係、是、深喉唾液。咁由聽日開始呢就會係改為呢由專人採樣，咁採樣嗰個色紙咁樣。咁呢度都係確保嗰個樣本個質素啦。 嗯。 第二樣呢，就係、是、我哋喺機場嗰度呢就即係、就是、透過指定交通就送啲旅客呢就去到個指定酒店。咁所以指定交通同埋指定酒店呢係另外兩個措施。第四個措施呢，就是我哋現時呢到港嘅旅客呢喺機場接受咗一次嘅檢測係陰性呢先至放行啦。去到酒店嗰度去檢疫嘅時候呢，喺第12日呢都會再做一個測試。咁如果係陰性呢，咁佢先完成咗嗰14日嘅檢測。咁另外我哋會再加多第三個嘅。嗰、那個呢就係喺佢抵港之後第19日。咁呢就會再做多一個測試。咁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幾個措施咧，能夠可以喺外防輸入嗰度咧，係加強嗰個防疫，就減少呢個病毒咧，係即係流入去社區引致爆發嗰個嘅風險嘅。咁呢個第一樣嘢。咁喺嗰個酒店嘅檢疫方面咧，其實咧，我哋其實由今年嘅7月下旬咧開始咧，已經係要求咧喺高危地方入境嘅旅客咧，係要實施強制嘅酒店檢疫嘅。咁而喺11月13日開始咧，就喺中國地區以外所有其他地方喺機場入境嘅旅客咧，其實都係要14日嘅強制酒店檢疫嘅。咁所以呢個喺酒店度做強制檢疫咧，呢、這個措施其實就一路都有實行。不過咧，就係我哋就冇一啲所謂叫指定酒店，咁所以變咗咧分布得好散嘅。咁而咧就即係我相信都有過100间酒店咧。咁每間酒店咧嗰個運作啊，各樣嘢唔同，同埋同時間咧，佢亦都有其他咧唔係檢疫嘅客人咧喺同一間酒店。咁、我哋最近都要求咗酒店咧，就係、是、如果你有收呢啲檢疫客或者係非檢疫客嘅話咧，就應該盡量將佢哋分開樓層啦，同埋咧都係指明咧係唔可以探訪。咁呢個都係收緊嘅措施。但始終都係咧，透過一個指定嘅酒店嘅安排咧，會係即係最理想嘅。咁所以我哋嚟緊咧，就係、是、做呢個嘅指定酒店呢個計劃嚇。咁我哋上個星期五咧就公布咗呢個計劃咧，咁就會喺今個月嘅22日，其實即係下個禮拜二咧，就會係全面實施。換句話說咧，就係、是、話由22日開始，就嗰36间嘅指定酒店咧，佢哋係只會收檢疫嘅旅客。而其他非指定酒店咧，即係其餘嘅酒店咧，佢哋係唔可以收檢疫嘅人士嘅。咁呢一個咧就係22日實施。咁、我哋星期五嘅時候咧就公布咗嗰36间酒店嘅名單。咁大家咧都清楚睇到佢哋嗰個嘅資料啦，佢哋嘅房價啦，佢哋喺一啲政策上，譬如18岁以下或者係幾多歲以下嘅需要有人陪啦。或者包括埋譬如外賣嘅政策係點咧等等，咁咧就我哋個計劃係咁樣，咁另外同時間配以呢個指定交通啦咁樣嚇，咁我知道有人提到咧，就係、是、大家都好想即係、早啲開始到嚇，咁、但係咧即係我哋都希望講咧，就係、是、我哋公布咗個酒店之後嚇、到咧。全面去實施咧，當中嘅時間咧，我哋係需要一啲時間嘅。主要咧就係、是、一咧。就係、是、讓酒店去做準備，呢、這個包括指定酒店同埋其餘嗰啲酒店都要做準備，因為佢哋要去清空一啲其他客人啊，集中或者處理翻佢哋嗰啲預訂啊等等嘅嘢。 第二咧就係翻嚟香港嘅旅客，因為翻嚟香港旅客可能原本已經訂咗第二啲嘅酒店啊，由廿二號開始就一定係要住指定酒店嘅時候咧，咁佢哋就要去取消原先嘅預訂，再訂翻啲指定酒店啦。 嗯。 第三，我哋要同航空公司溝通嘅，讓航空公司清楚知道咧，就係喺上機前咧，出發地上機前咧，佢哋要檢查嗰啲旅客咧係有冇訂咗呢啲十四日嘅酒店嘅預訂確認書，咁咧先至會俾佢即係。相機嘅，咁所以就基本上係咁樣嘅，不過呢我哋就即係公布咗之後呢都緊密同酒店業界聯繫，咁亦都有個別啦酒店呢都查詢，即係如果我準備好咁可唔可以早啲開始呢，準備好嘅意思即係話呢佢係成間酒店呢係符合返作為一個指定酒店嘅防疫要求，第二呢就係佢亦都願意呢就係淨係收檢疫嘅旅客，即係個酒店裏面唔會再有其餘嗰啲嘅客人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就而家咧正係詢問緊36间嘅酒店，我哋請佢哋今日之內咧就覆翻俾我哋。我哋睇睇咧有邊啲酒店係可以能夠做到頭先所講嘅，即係提早變身成為一個指定嘅檢疫酒店。咁如果係咧，我哋就會即係盡快公布呢啲嘅酒店。咁由呢個星期五開始咧。咁佢哋就可以係即係變身成一個指定嘅檢疫酒店，咁變咗喺旅客嚟講就可以清楚啦。佢哋去預訂嘅時候亦都清楚知道呢啲酒店嘅情況。咁同時間咧都要配合嘅，咁所以我哋呢個星期五開始咧，18号咧，亦都會係有嗰個指定交通喺機場嗰度，同埋喺嗰個即係等結果嗰個酒店咧嗰度咧嚟去安排。咁就會係有呢啲指定交通咧，就係接載旅客咧。都去曬嗰36间嘅，即係會做指定酒店嘅酒店度做。咁呢個係一個新嘅更新嚟嘅。咁呢個都係希望咧貫徹咗咧，就係話喺個運作唔會出現混亂暢順嘅前提之下咧，而酒店又可以配合得到嘅時候咧，我哋能夠可以盡早啟動到有一啲嘅指定嘅檢疫酒店嘅運作咁樣做咧。咁都係對整件事咧有好處嘅。 頭先講， 或者我提多一點，冠林，就除咗係咁樣之外咧，另外一點咧，我哋都留意到有一個運作嘅細節嘅，就係因為而家現時我哋喺機場咧，翻到嚟嘅時候咧，都要喺機場度做檢測。尤其是如果下晝翻到嚟嘅時候咧，做檢測咧，往往等嘅時間咧會比較晏啦。咁所以我哋都會送啲旅客咧，就去到我哋一個即係等候檢測結果嘅酒店嗰度嘅。咁所以有機會咧，如果係21号原本21号會翻到嚟香港嘅人士咧，佢因為譬如航機嘅延誤，因為佢要去等呢個結果而入住咗個等候檢測結果嘅酒店，可能到佢入住嗰個指定酒店嘅時候咧，佢自己訂咗個酒店嘅時候已經係22号。咁所以我哋唔想出現有啲混亂嘅情況咧，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更新咗一個安排咧，就係所有如果你係原本21号會翻到香港嘅咧。咁都需要去預訂咧，就嗰36间嘅指定檢疫酒店嘅其中之一間。咁我亦都會要求航空公司咧，就係喺上機嘅時候咧，都會檢查睇佢哋有冇預訂咗呢啲指定嘅酒店咧嗰個嘅確認嘅。咁所以有啲幾項嘅更新咧，我哋都喺網站嗰度咧就都係更新咗。咁亦都希望旅客能夠清楚，航空公司亦都會掌握。 因為先搞清楚，即係而家唔係叫22号起生效咯，即係21号起生效咯，咁應該。 其實嗱，對於嗰個嘅檢疫酒店嚟講咧，對於檢疫酒店嚟講咧，由22号開始，所有嘅指定酒店，佢哋都會只係接收檢疫嘅旅客。由22号開始，所有其餘嘅酒店，佢哋就唔可以收檢疫嘅旅客。呢個係對於酒店嚟講。咁所以你可以講話咧，呢一個嘅計劃嘅全面實施咧就係22号。但係對於個旅客嚟講咧，就我哋而家嘅要求就係話咧，如果你21号翻嚟嘅話咧，咁咧都係即係 book 埋即係預訂咗即係指定酒店。咁咧就翻到嚟，如果你係21号就可以入住，咁你都係入住呢、這個檢疫酒店。如果你因為航班延誤，因為要等結果，你到22号先可以入住到咧。咁你咪可以入住咗嗰個指定酒店咯。 即係旅客角度睇就應該21号都要計劃，一定要去指定酒店啦。簡單啲講， 冇錯啦。 OK， 咁呢個算新嘢喎，係咪都係？ 呢個係啊，因為我哋唔想咧喺個運作上咧出現有一啲即係混亂啊咁，因為你咪可以想像到咧，如果有一個旅客佢諗住21号翻嚟嘅，佢book咗另外一間酒店，咁但係因為航班延誤因為佢要等結果， 到到入住嘅時候都已經22號啦咁樣。 嗯。 咁但係22號咧，佢訂咗間酒店係唔可以收檢疫旅客噶嘛。 OK， 明 白。咁到時會出現一啲混亂咯。 不如講混亂啦，而家就出現幾個日子啦。一嚟就係22號對酒店嚟講就全面生效啦，旅客嚟講就21號全面生效啦。有部分酒店如果佢早啲搞掂嘅話咧，就呢個禮拜五開始又可以做一個指定酒店啦。加加埋埋會唔會都幾亂咧？其實。 嗱，其實咧就係三個日子嘅啫，咁啊，18號嗰個咧，其實咧就係、是、只係就係話，如果有一啲酒店，佢、自己本身係可以變身成為一個指定檢疫酒店，即係話咧佢喺個成個即係都係符合嗰、那個作為一個指定酒店嘅防疫要求，包括咧就係話佢。嗰啲嘅通風啊、渠管啊等嗰啲冇問題啦，因為而家有啲酒店咧都要做少少改裝嘅。第二咧就係佢喺嗰個嘅即係房間啊、那個人運作上啊，佢可能要加強嗰個保安啊，佢可能要請啲保安嘅人員啊，同埋佢員工方面嘅培訓啊，其他嘅一啲嘅處理啊咁樣，咁呢啲佢要準備好嘅，佢要準備好咗。咁同埋仲有咧就係、是、如果佢間酒店。睇到而家預訂嘅情況咧，咁如果佢能夠話，我由呢個星期五開始，我咧就清空曬我嗰啲唔係檢疫嘅客人㗎啦，我由嗰日開始我都只係淨係收檢疫嘅客人嘅，咁佢咪可以即係、就是、符合咗一個即係、就是、指定檢疫酒店啦，咁、就所有酒店22號都一定要去到咁嘅狀態㗎啦，咁但如果你有啲酒店佢話佢18號可以嘅，咁嘅時候咧就即係。提早去做咧，呢個係對大家都好嘅。但因為我哋18號都有指定交通嘅配合咧，咁所以即係話變咗，如果有呢啲嘅酒店提早變到身，咁旅客佢話我即係覺得咁樣係即係穩陣啲，咁、可能佢就會訂呢啲嘅酒店，佢翻到嚟喺機場檢測完之後，佢就去乘坐指定交通。專車送到去呢間酒店，跟住就喺房間裏面隔離。嗱，咁呢個對於成個嗰、那個檢疫嗰個嘅即係效果咧，當然係會好啲啦。 即係18號開始嗰啲都會有車嘅，班次都一樣 嘅 啫，係咪？ 有嘅。我哋18號開始嗰個嘅專車咧，其實我哋都會係車曬去嗰36間嘅酒店嘅。因為反正我22號開始都係行咁嘅路線噶啦。咁啊，即係就係提早試運嘅啫。 咁係咪即係都係對於個旅客嚟講都係全程密封㗎啦，即係佢都係指定專車去指定酒店。如果星期五開始嗰啲啊，提早嗰啲都係一樣咁處理㗎啦。 如果佢星期五開始，佢去嘅酒店咧，係本身已經係符合咗作為指定檢疫酒店嗰種嘅要求同埋運作。咁對於佢嚟講咧，全程都係密封㗎啦，因為佢喺機場做完檢測，佢離開機場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呢個指示。就去乘坐呢啲嘅專車，去到嗰個酒店，咁根據翻一個檢疫酒店嘅安排，咁睇房間接受嗰個檢疫咁樣。 呢個唔係強制㗎，即係星期五如果提早就都係要強制坐啲車啦，係咪一齊咯？ 如果係星期五嘅話，如果佢哋係訂一間嘅指定嘅檢疫酒店，呢一個安排上咧係應該都係嘅。 OK， 即係都係要坐翻嗰啲車啦，咁確保都係唔會接觸外邊啲人啦。呢、這個即係聽你咁講。好，另外啦，就講到啲房間啦，而家就係咪有12000房到啊？而家 係我哋今輪係有12000房嘅， 夠唔夠用咧？而家睇譬如過去即係坐飛機嚟香港啲人啦，都1800咁啦，近排好似少翻啲嘅呢個。咁如果 其實訂嗰個房間嘅數目咧，一就當然要睇酒店嘅反應啦。第二咧，我哋都睇翻過去嗰幾個月咧。我哋喺翻嚟香港，喺中國地區以外嘅人士翻嚟香港，嗰、個數目嘅，咁嗰、個係有變動嘅。咁跟住之後咧，我哋睇翻就係因為每一日翻嚟嘅，咁如果佢一定要入住呢個指定酒店，咁你累計14日個數係幾多？咁你要有一個即係足夠即係呢個容量嘅數目嘅酒店房間。咁嗰個咧大體上嚟講咧。就應該是10000或者是10000松啲左右咧，係都係嗰個數目嚟嘅。咁所以而家咧，我哋收到翻嚟嘅反應同埋咧，我哋能夠可以做到咧，跟翻呢啲估算咧。咁所以我哋定咗呢個12000房間。咁我哋會密切注意嗰個嘅預訂嘅情況嘅就因為睇翻嗰個預訂咧，睇翻個需求咧。咁如果係嗰個需求係大嘅。咁我哋可能都係會去適時嘅增加翻嗰個數目啦。但我哋都要知道啦，因為嗰個數目係有變動嘅。有啲時間你可能比較高峰，有啲時間比較係即係少啲人咁樣。 咁我哋又唔想長期有一個比較大嘅數量咧，咁、 嗯、 變咗嚟講咧，你啲房間即係又冇即係比較充分地去利用咧，亦、嗯、都唔好嚇。 嗯，一嚟關心房嘅數目夠唔夠啦，之前訪問過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就估可能未必夠，會第二輪啦。即係一嚟夠唔夠啦，頭先你就話應該都夠嘅，都睇住個數會變啦。另一個咧就係嗰啲房價，始終間間房價錢唔同啊嘛，咁係咪等於翻個旅客嘅配套先？如果你揼揼冚嘅話，萬二人住萬二間房，咁可能啲價目唔啱嘅喎，剩翻啲好貴嘅房咁就會焗住住貴房啦，會唔會出現咩情況 咧？因為咧你即係定咗指定酒店咧，就變咗一定係有一個有限嘅數目嘅。 嗯， 啊，即係同你而家所有香港嘅酒店都可以自由去預訂係有分別嘅。 嗯， 啊，咁當然你自由預訂酒店嘅話咧，防疫上我又會即係做得冇咁好啊，係咪？ 嗯， 好啦，咁你指定酒店一定係有限嘅數目。咁喺有限數目裏面咧，我哋都盡量希望咧能夠有唔同價錢啊，即係嘅酒店咧都可以有提供到。而事實上你睇到個名單咧，就所謂叫五星級酒店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平價啲嘅酒店都有嘅。 嗯。 嗰、那個嘅百分比嚟講咧，我哋都有參考過咧過去譬如翻嚟香港嘅時候實施咗呢個酒店檢疫。咁大體上嗰啲旅客嘅分布咧係點樣咧，都作咗一啲好粗略嘅一啲即係評估參考嘅。 嗯。 咁係一個咁嘅比例啦。咁酒店嘅房價咧，我哋都係酒店嗰度去定，但係咧我哋都係會去睇翻嗰個酒店本身，譬如佢一路以嚟嗰個定價係點樣啦。咁同埋咧就係、是、都要考慮翻咧，今次我哋要求酒店咧就係、是要包埋個三餐嘅。 嗯。 咁所以個價錢咧就係房嘅價錢同埋加埋個三餐嘅即係膳食嘅。 嗯。 咁我哋都係同翻業界嗰度去溝通，同埋做咗啲參考咧，即係嚟去定嘅。咁、所以就嗰個價錢上咧就亦都清楚，最緊要係個透明度高啦。 嗯。 咁我當然所以咧就嗰個情況就係咁噶啦，即係如果你話某段高峰期房間供應比較緊張啊，咁可能咧就有一啲自己心儀嘅酒店啊，未必會訂到，咁可能都要退而求其次啊，咁呢個都即係有時在所難免嘅。 嗯，我頭先講我都會定期睇住嗰個酒店名單係咪？即係睇住，若果真係第日真係嚟得旅客多嘅話，你都會調節。有冇話定幾時會公布第二批啊？或者會檢視嘅日子咁樣嘅？ 譬如嗱，呢幾日咧，我哋都同翻業界嗰度大家溝通緊嘅。我哋都會即係了解翻即係嗰個訂嘅情況。 嗯。 咁最主要我諗睇翻就係話，即係整體上嚟講，那個酒店嗰個入住率係點樣？ 嗯。 咁如果你話即係整體上個入住率都係好高嘅。 嗯。 嚟緊仍然都有好多即係預訂嘅。 嗯。 咁就即係變咗睇翻個情況，如果有需要嘅，咁啊再去增加呢啲酒店。 因為可能要預時間酒店要變身嘅話，使唔使？ 係啊，我哋其實都咩嘅因為即係向我哋去提出有意做指定酒店嘅咧都有其他呢啲酒店未喺呢個名單上邊嘅。 嗯， 咁所以我哋都有同佢講過咧，就係、是、即係如果有需要咧我哋都會揾佢哋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同住佢哋都有溝通。咁變咗嚟講咧，就如果真係有需要嘅用最短嘅時間咧嚟去即係起動。 嗯，另外就指定酒店使唔使14日同一间噶？譬如有个人可能嚟嘅时候冇得拣，焗住住咗五星，咁去到后几日转翻三星，咁得唔得噶？还是一个套餐噶？ 点咧？因为个目的系做嗰个酒店嘅检疫啦，所以就唔好走嚟走去。 系，即系套餐嚟嘅，一买就14日噶啦。 同埋要喺翻个房间里边噶嘛，即系啲酒店咧，应该房卡应该入咗去之后咧，只可以出一次噶嘛。 OK 好。先局長你一開始都提到咧，就話有人覺得是不是可以早啲做啦？你又提到係都要俾時間人準備啦。我諗另一個關注點話你哋唔早啲做咧，就講緊其實指定檢疫酒店嘅概念，好多議員講咗好多個月喎，而家都講到第四波嚟到呢個位啦，都仲要去到12月22日先至開始。有冇得再早啲咧？之前有冇啲咩位棘住咧？其實 你講係成個指定酒店計劃 嘅概念啊，係啊， 點解唔可以早啲推行到？ 係啊， 嗱，因為第一咧就嗰個指定酒店嘅做法咧。一定是要兩方面的、 嗯、 一就是政府去推行，二呢就要酒店那裡呢去即是他們也都有這些酒店供應才行的。 嗯嗯， 其實在疫症爆發初期呢都事實上真的跟酒店談過的。 嗯， 我想大家都記得啦，當時的時候呢就即是你說酒店去接待一些檢疫的旅客，很多酒店可能都會很擔心、 嗯、 員工可能都會擔心，所以呢就不是很願意呢去做這件事。同時間咧，就年初嘅時候咧，就社會上亦都比較即係冇咁穩定啦。 咁大家都好擔心，咦，到時會唔會有啲咩風險啊？各樣嘢嗰啲。 嗯。 咁但係到後期，譬如你即係到過咗我哋五六月到咁上下咧，尤其是我哋喺七月下旬咧，就要求咧就要有個酒店嘅檢疫咧。咁亦都有啲旅客已經係根本上去做檢疫嗰啲咧，佢哋自己都去住咗酒店。 嗯。 咁酒店開始又接受呢一啲咧，咁變咗咧就慢慢咧佢哋都會比較接受。 嗯。 咁到即係而家咧，我哋喺即係嗰個。11月13号呢就所有喺中国地区以外到步嘅都要接受嗰个酒店检疫。咁大家就即係已经根本上都做緊啦。咁所以变咗嚟讲，我哋将佢变成一个指定酒店呢，就酒店个业界呢就比较接受，同埋都係即係做得到出嚟。咁所以其实唔係我哋唔想做。有阵时有啲嘢呢都要睇返嗰个即係环境时间。同埋呢就係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去強制去做啊？ Okay. 係嘛？ 局長你就話業界開頭冇反應麻麻啦，咁但係我見有啲立法會議員就話一早穩定埋酒店嗰啲老闆肯㗎啦，就政府呢邊未講掂喎，又點解咧？佢哋話， 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所有嘅嘢咧都係雙方面嘅。都要雙方面大家去配合去一起做呢才可以做到的。但是今次好明顯地的在整個指定酒店計劃的推行呢討論的時候呢，業界是非常之配合，亦都是提了很多寶貴的意見，亦都大家一起呢來去將這個計劃呢是即是定了出來，亦都希望能夠可以運作得順暢的時候呢，對於我們那個加強外防輸入的措施呢就能夠可以發揮到更大的效用。 OK， 好。咁局長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接受訪問啊。聶德權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啊，就係統籌今次指定檢疫酒店呢個安排嘅。聽到呢個安排，大家點睇？繼續打嚟傾係18723111872311。咁暫時咧，我哋喺港台電視31嘅直播嚟到呢度。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汪銘希同劉國華。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95宗新型肺炎確診，包括3宗輸入和92宗本地個案，其中41宗源頭不明。伊利沙伯醫院一名42歲女患者留院只是一個星期就在前晚離世，成為本港最年輕而且沒有長期病患的新型肺炎死者。專家相信，醫管局表示這名女病人入院早期病毒數值低於20，反映病毒量相當高，很快已經進入肺炎期和巨大炎症期。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相信，病人出现严重炎症反应是因为体内出现细胞因子风暴，免疫系统出现过激和失控的情况攻击自己，同时免疫因子产生风暴效应，病毒因此有机会攻入血管，扩大炎症范围。他说年轻患者免疫系统较活跃，遇到病毒时出现细胞因子风暴的机会相对年长病人更高。苹果日报报道。 明報報導，政府上星期五公布36間指定檢疫酒店名單，海外抵港者由這個月22號起必須入住指定酒店檢疫14日。不過惹來政策太遲太慢的批評，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個別酒店說可以提早在今個星期五變身成指定酒店，指定交通當日亦都會同時開始，將會有5條路線接載抵港者前往指定酒店。有立法會議員批評18至21號期間將會有兩種制度，部分人不用用坐專車到非指定酒店，認為應該提早強制以密封式手法接載抵港者前往檢疫。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由美國藥廠輝瑞和德國 BioNTech 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日前獲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 批准緊急使用，首批300萬劑疫苗今日在各州分發。 CDC 證實四人接種疫苗之後出現貝爾氏麻痹症，導致面部癱瘓。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指出現副作用的個案和總接種人數中的預期比率相符，出現貝爾氏麻痹症症嘅人士一般喺十到二十一日内就会康复，病因系病毒感染导致面部神经发炎。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府早前公布补助住喺广东嘅香港人到港大深圳医院复诊，港深医院院长卢颂茂认为可以视作试验计划， 逐步加強兩地醫療融合，但長遠而言，內地仍然應該開放醫保給住在大灣區的香港人購買，相信更加能夠促進兩地融合，亦都避免數以萬計在廣東省的香港人回港就醫，加重醫管局的壓力。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快速支付系統轉數快在2018年推出初期，一度有騙徒利用這個服務成功提走受害人銀行的資金，金管局迅速堵塞認證漏洞，並研究加強電子錢包的身份認證標準，然而落實時間一再延遲。據信報獲悉，加強版電子錢包的身份認證標準將會在明年7月落實，屆時客戶仍然可以選擇開立實名帳戶或者非實名帳戶，但是非實名帳戶在使用錢包的時候功能受到很大局限，其中是包括不可以轉帳至其他銀行或電子錢包，亦都不得進行跨境匯款。信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施政報告公布多項創新科技政策，創科局局長薛永恆接受文匯報專訪，進一步談及多項措施的細節和最新情況，就香港和深圳加強創科協作，計劃在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首批研發大樓落成之前，由香港科技園公司承租和管理深圳福田科創園區部分地方，供進軍灣區的科技先行落戶。文匯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昨日本港不明源头个案创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以来最高，一名42岁无长期病患的病人确诊之后短时间内离世，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区政府应该严格执行现行的防控疫情措施，有必要时要果断加强措施，不能够等疫苗而怠慢，市民必须要改变轻视的态度，严格遵守社交距离限制，不能够将自己的生命置于险境。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话，民无信不立，这个道理适用于要民众注射疫苗，各大药厂必须提供充足的科学理据，让人相信产品安全可靠，各国政府必须推出合理措施，释除公众疑虑。在香港，部分市民对中国制造的疫苗抱持怀疑态度，社评话，疫苗可信与否取决于数据和实证，唯有科学化才可以消除政治化。信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話，內地對環保的要求日益提高，逐步落實禁止洋垃圾進口，本港廢紙預料明年元旦將會被完全拒諸國家門外，廢紙圍城恐再重建。政論質疑點解港府不將眼光放遠放大，由回收廢紙到製作紙張再到製成品出廠，一條龍由香港包辦，既不假外求，在經濟低迷之際提供就業機會，何樂而不為。东方政论。 苹果日报评论话，近期有多名建制阵营中人对特首林郑月娥发炮，可能是特首选战热身。评论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换届之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已经成为美方制裁对象的林郑月娥就会变得外事，北京大有可能决定换人。但如果对抗状态不降温，她仍然有连任机会。在北京未有明确旨意之前，蓝营对林郑月娥的追击肯定陆续有来。苹果日报评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个港铁消息先啊。咁啊，由于西铁线咧列车行驶不畅顺，西铁线柯士甸站去尖东站嘅列车咧需要减速，屯门站去红磡站嘅列车服务咧整体行车时间要延长3至5分钟。咁再重复多次啊，西铁线嘅列车行驶不畅顺，西铁线柯士甸站去尖东站嘅列车需要减速，咁屯门站去红磡站嘅列车服务啦，整体行车时间要延长3至5分钟噶。咁搭西铁嘅朋友留意。咁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蝴蝶谷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中线有坏车，龙尾就蝴蝶谷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奥海城的交通意外清理了大约是3分钟，现在还是挤塞，龙尾就接近美孚，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返连翔道挤塞的，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奥海城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美孚，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返连翔道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在波斯富街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深旺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聚如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富昌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童真工业大厦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光辉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棉路上行美利酒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大家好，我是陈善阳。精灵一点除了有医学资讯之外，还会邀请不同的专家，从饮食、运动和亲子等角度教大家活出健康人生。想同我陈善阳一起长知识，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精灵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2020年12月14号，本港增95宗确诊，41宗源头不明，第四波单日最多。 42岁女确诊者离世，医管局指死者病毒量高，冇长期病患。 政府称若指定检疫酒店完成准备，可提早于本周五运作。 南韩单日确诊人数破千创新高，民在人称划上条防疫级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4，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千禧年代，一路都系讲紧疫症嘅情况啊。源头不明个案41宗啊，第四波以嚟最高啊，呢个寻日公布嘅数嚟噶。咁另外头先都听到局长聂德权啦，就系讲到有关指定检疫酒店嗰个安排嘅，咁啊22号开始就会实行噶啦。咁对旅客嚟讲，21号嚟香港咧都要订定啲酒店噶咯。咁大家点睇？打嚟讲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啊，廖女士啊，廖女士你好， 系啊，你好啊，叶生， 你好，早晨啊。 咁啊，我想讲一讲咧，嗰个检疫嗰、那个，即系喺机场嗰个检疫嗰个安排啦，真系令人好失望啊。因为咧，我有个医生咧，佢就喺英国翻嚟，咁佢搭咗10几20个钟头飞机啦，其实机上已经系唔准食嘢噶啦嘛。咁佢就嚟到香港呢度呢边咧检疫啦。咁咧就由其實佢琴日8点几9点咧，佢就已經 land 咗香港噶啦。咁就檢疫咗，即係其實10几个钟头後都仲喺度等緊結果啦。咁喺呢個即係嗰個安排上面咧，佢就一味就喺度即係齋等啦。咁、個人咧又冇水飲，又冇嘢食。即係佢就冇得休息。 係唔俾飲水，唔俾食嘢定點啊？ 其實係因為冇供應啊。 Oh, okay. 他已經咧，佢喺即係喺英國嗰邊個機場咧，佢哋 lock down 曬咧，其實又冇嘢食買噶啦，喺機上面又亦都唔可以飲食啦。咁其實咧，佢即係機緊30噶啦已經。咁嚟到香港，咁其實就亦都冇人會即係冇人有得安排噶嘛呢啲。咁佢又冇得買。咁呢啲其實安排上面咧，其實係咪可以做得好少少咧？佢而家仲喺機場。因为咧同机 一日啦，已经24个钟啦，真系 唔止噶啦，系啊，其实即系超过24个钟噶啦，已经。咁佢其实佢喺机场即系佢同机咧听佢话翻俾佢听咧，听讲话有同机有几个确诊咗，咁佢咧就话被怀疑佢系密切接触者，咁佢 即有幾個有一班學生都係唔准走嘅。咁、 嗯、 行李又冇，乜都冇。咁佢提出要求啦，希望即係可唔可以有飲食即係呢啲嘢可以揾到啦嚇。咁、啊直到今朝早佢先至叫做佢哋有提供嘢食俾佢。 嗯。 咁講真啦，呢度咁長嘅時間，個人又攰又餓。咁係好即係好似難民咁囉。 嗯。 咁呢啲安排係咪喺檢疫嗰度都會諗到呢？你諗下人哋搭十幾日個鐘頭機落到嚟。 嗯。 又冇得食。又要即刻去檢疫。其實係好辛苦嘅一件事嚟嘅，真係唔係個個捱得掂。 嗯，我想问一下你个医生系咪坐英国航空嘅？ 唔系，佢系着坐国泰嘅。 O K， 因为见有一班又话有，咁可能就其他机头先系头先讲嘅。 系啦，佢坐国泰机翻嚟嘅。 嗯嗯 ，O、okay, K， 好。咁就 即系即系喺而家其实佢又唔知等乜。 嗯，咁而家冇话几时走得啊？有冇话？ 冇，佢就話即檢疫中心嗰啲人咧，佢就話我唔答得你，我哋唔清楚，要等即係因為佢哋戴咗手環噶嘛，應該係有嗰啲係咪有啲唔知咩主任啊，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嗰啲人會打電話俾佢噶嘛？咁佢話你等嗰個電話，佢話咁等到幾時？佢話唔知噶，佢哋嗰個。工作好繁忙噶，唔、 okay. 知道等到几时噶。咁个父母咧就喺个机场外边咧，就等接佢去嗰个隔离酒店。 O K， 明白。 咁啊，都等咗十个钟都有啦。 嗯。 去到半夜，即系由朝头早九点钟，佢知道佢落机，咁咧就即系佢要接佢去个隔离酒店啊嘛。 嗯。 咁而家又唔知佢走得唔走得。 嗯。 个父母咧就等到半夜。咁又要翻屋企，咁佢又叫啊，你唔好叫你父母嚟啦，你叫佢翻屋企先咁。 嗯，系明白。 咁 明白。 其实真系好累，即系好攰咯。 嗯， 即系大家都咁样。 O K， 好多谢廖女士嘅分享啊，讲到医生喺检疫期间嗰个情况，多谢晒你打上嚟先啦。好，跟住落嚟又请位专家倾下先，请嚟由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一齐倾下。早晨，何柏良。 系早晨，叶冠霖。 系啊，不如讲讲疫症嘅形势先。四十一宗源头不明，就话有个四十二岁嘅女士咧，就系染病死亡，冇长期病患添。走势点啊？ 嗱，那个数字咧，我会逐个星期睇。咁如果你系本地嘅确诊个案同源头不明个案咁啊，暂时就未曾回落。咁如果你睇翻咧，就喺十二月咧，就过去嗰两个星期咧，大致上咧就即系呢一个星期咧就。比起上一個星期咧，就冇明顯急，好急劇咁樣再進一步倍升。咁但係個案咧就肯定係未曾回落噶啦。咁以呢個星期嚟計咧，即係每年有52個星期啦。咁我哋而家去到第50個星期。咁呢頭嗰五日咧，就源頭不明個案咧就166宗。咁比上一個星期七日咧就203宗啦。咁如果係本地咧？就435宗，上一個星期七日咧就621宗，咁所以大致上你計翻開咧就同上個禮拜嚟講咧都仲係差唔多，未見到回落。咁我相信咧就喺呢個比較高嘅水位啊，就源頭不明個案嗰啲啊都會持續一段長嘅時間。咁喺新嘅一年開始之前咧，你話明顯好大幅回落啊，去翻單位數咧，就呢個機會就比較細。咁所以市民都要小心。 嗯，若果用翻而家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夠唔夠啊？有啲驚又話再升嘅話，使唔使再加辣啊？譬如我見啊，許樹昌教授話，若果仲係高居不下嘅話，呢個案可能要諗埋建議啲商店營業時間添。咁你使唔使諗咁遠啊？你覺得？ 但我諗個關鍵就唔係話政府再加唔加難，而係咧就而家比較近過時過節咧，咁就有部分市民咧就佢仲係繼續外出，同埋咧就其實周圍好多群眾聚集嘅。你譬如以過咗個星期六日咧，就喺一啲商場啊，特別有一啲影相位嘅地方咧，就仲係人山人海。咁嗰啲地方咧間中都有啲市民咧就冇戴口罩嚟到影相。咁我覺得你話如果要加辣咧，就政府最急需要做咧就係執法上邊加辣。 咁當然你執法上面加辣咧就要有一致性啦。咁你唔好就唔去巡查，或者咧就巡查見到咧又唔檢控啊。咁你要咧就特別針對喺呢啲人多嘅地方嘅時候咧，就加強教育，同埋見到有人違法咧就檢控啦。咁同埋就呢、這個星期咧就基本上都好多大廈咧就同一棟樓裏面咧有三宗四宗個案涉及幾個單位嘅。咁所以我覺得市民咧就算喺自己家居裏面咧，就你要諗翻年初嗰陣時咧，就啱啱發現有新冠肺炎嘅時候咧，大家喺家居出入嘅時候嗰啲預防措施咧，就而家你要做翻曬先得咯。咁呢啲佢喺人同人之間咧係好容易傳播，咁特別咧就聽日開始咧就明顯會翻通天氣凍啦。咁天氣凍，大家容易俾啲冷空氣刺激，有咳嗽啊、打乞嗤啊、鼻敏咁啲情況啦。咁依家有人係感染咗咧，就佢更加容易咧經空氣傳染。咁所以你話各方面市民個預防措施咧，就要做得更加好咯。咁、其實而家個疫情都好嚴峻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就社交方面咧，就市民自己應該就採取一個戒嚴嘅狀態啦。咁你就一離開屋企門口咧，就盡可能個口罩咧就唔好離開自己塊面。咁你唔好話即係揸住杯嘢飲就拉低落去下巴。咁你譬如喺街度啊，咁都經常見到有人拉低個口罩食煙啊、飲嘢啊呢啲咁樣，我覺得都係唔好。咁其實政府就住而家就你食煙呢啲咁啊係冇豁免咁，所以你譬如有執法人員見到咧就要加強檢控咯。你唔檢控，你再收緊啲措施，其實都係紙上談兵，冇意思。 好。另外有冇一個年輕化趨勢咧？見到即係受疫症影響嘅人士。 嗱，其實由始至終咧，就新冠肺炎都係一個嚴重嘅病啦。咁大家要記得，就喺年初嘅時候，吹哨者李文亮咁，佢都係好年輕嘅，三十幾歲嘅啫。咁佢亦都照報道所講咧，冇咩長期病患。嗱，咁我都睇過。譬如喺翻11月1號之後咧，主要跳舞群組之後，就如果按年齡層嚟到睇佢啲重症嘅比率啦，咁40到49歲咧就2%， 50到59歲4%， 60至69歲咧13%， 70歲或者以上咧就22%。咁所以其實就你睇到40到59歲咧就都有一定比例嘅人士咧，就佢感染之後，即係呢啲確診個案嚟到計算啦，係會出現重症。重症即係咧佢係嚴重啊、危殆啊或者死亡加埋曬。咁如果你同翻年初到11月1號之前比較啊，咁大致上嗰、那個重症嘅比率咧就係一樣，睇唔到有分別。咁所以如果你照嗰個年齡層嘅比率嚟睇咧，就由始至終嗰個病咧都係咁嚴重。咁只不過咧就過往可能大家忽略咗啦。你而家香港累計就7000多、8000宗個案多咗啦。咁變咗佢按年齡層，就特別喺比較後生嗰個年齡層咧，就其實都可以引致重症個情況咧，市民比較容易睇得到咁樣解嘅。 好。何柏林醫生，唔好意思打斷你一陣先，收到特別交通消息要交代翻先嘅，有關港鐵嘅消息嚟嘅。由於柯士甸站同埋尖東站之間嘅路軌故障咧，西鐵線來往屯門至紅磡站嘅整體行車時間咧，要多額外3至5分鐘。而家西鐵線月台上面嘅乘客較多，等車時間亦都會較長啊，請大家為行程咧預留翻充足嘅時間。讲多次啦，就系由于柯士甸站同尖东站之间嘅路轨故障，西铁线来往屯门至红磡站嘅整体行车时间咧要多额外3至5分钟，大家要注意翻啦。好，继续同翻咧就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医生倾下先。上个礼拜政府都公布啦，就嚟紧有啲疫苗就同啲药厂订咗嘅，咁就话最快嗰啲有机会可能1月就嚟到嘅。咁亦都有啲市民又开始又关注啦，啊咁急研发出嚟嘅疫苗稳唔稳阵噶咁样？何柏良医生你点睇咧？ 但其實有疫苗這個肯定是好消息的，咁同埋就如果政府開始在一月咧就攞到有一啲疫苗供應，咁亦都同時採購咗咧就三間藥廠嘅疫苗，咁涉及咧就唔同嘅技術研發咧，咁呢個我自己咧覺得係值得肯定嘅。咁 疫苗咧就嗰個安排同埋接種咧，就我覺得市民真係要咧用一個比較科學嘅態度去諗。咁千祈唔好將疫苗呢啲數據啊或者接種咧就將佢政治化。咁你一將佢政治化咧，咁你變咗就好事變壞事。 嗯。 嗱，咁而家咧就有三種唔同嘅技術啦。咁分別內地嘅疫苗咧就係、是全細胞滅活疫苗啦。咁如果以係全細胞滅活疫苗嚟到睇咁啊，咁喺內地嗰個研發咧，可以話全球領先嘅。 嗯。 咁佢就內地都起碼有四種呢啲嘅滅活疫苗啦。咁最大兩間公司咧就國藥同埋科興啦。咁科興其實就都唔係一間細嘅公司嚟嘅，咁亦都有一啲一二期臨床嗰個抗體嘅數據啦。咁另外兩間咧就係分別係輝瑞同埋復星大家合作嗰個嘅核酸疫苗啦。咁最後一種咧就英國牛津大學同阿斯利康嗰、那個一個載體嘅疫苗。咁其實呢三種疫苗咧就各有利弊，咁基本上咧三種疫苗咧就喺唔同階段啦，咁同埋就安全啊，同埋個成效咧都有一定嘅數據咧就支持。咁其實每一種呢啲疫苗咧，咁佢嗰個研發咧都經過一啲好嚴謹嘅分析啊，咁有唔少嘅科學數據咧，你去喺醫學雜誌裏面咧都睇得到。 咁即係聽落穩唔穩陣咧？係口水想問咋？ 边一种？ 即系几种加，因为冇得拣噶嘛，市民就唔知道派咗边只嚟噶嘛，最终可能咁稳唔稳阵咧？打呢啲其实你觉得？ 嗱咁，我哋要明咧就如果你譬如讲翻喺一月啦，咁照而家政府所讲啦，咁如果一月我哋会有咧，就系、是、只系嗰个灭内地嘅灭活疫苗。 嗯。 咁呢、這个当其时，如果你话系有啦，就有100万针呢啲灭活疫苗。咁当然你话我就想喺嗰阵时咧就接種其他種類嘅疫苗，咁呢個你一定係冇得揀嘅。 嗯， 嗱咁疫苗咧，我覺得市民要去到睇咧，就你唔好就咁將嗰啲成效咧就互相直接去到比較，咁你唔可以直接互相比較，因為咧大家佢研究嘅對象啊、年齡層啊，咁同埋喺做研究參與者嗰啲國家咧，裏邊咧有好多嘢係唔同嘅。咁如果你照翻世衛咧，就佢預先建議咗俾大家咧，如果嗰個疫苗本身咧就佢防止發病咁啊，就個成效超過50%咧，咁佢都建議咧就呢啲監管機構咧去到審批，去到批准佢俾去市民應用。咁當然就要累積咗一定安全嘅數據啦。咁、如果你睇翻而家香港準備買呢三種嘅疫苗啊，嗱咁部分佢暫時嚟講未有三期嘅臨床數據咧，譬如以科興研發嗰個嘅疫苗咁啊，咁現時佢未有任何公開咗嘅三期臨床數據。咁但係我相信呢啲資料咧，好快就會有。咁所以我哋市民睇呢啲疫苗咧，你唔好而家睇到呢一刻嗰啲數據，你要前瞻少少。咁、你過幾個星期咧，呢啲數據就會出嚟。咁、同樣咧，你就輝瑞嗰個疫苗，咁佢而家有5个国家就已經係批准咗。咁特別就喺加拿大、美國、英國咧，佢已經批准咗。咁、喺當地咧， okay. 已經係我相信咧，每日係以10万计，甚至乎以80万计嘅人接種。咁、所以你過2-3个星期之後 睇得清楚啲啊， 就已經係好大量嘅數據俾大家睇。 Okay. 好，多謝何柏林醫生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西铁线柯士甸站往尖东站列车需要减速，初步相信是柯士甸站往尖东站之间的路轨有故障。西铁线来往屯门至红磡站的整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3-5分钟，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充足时间。港铁工程人员在现场检查和处理事件。 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表示，昨日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源头不明的占接近一半，显示社区有不少隐形传播链，呼吁要外出的市民尽量记低行程，如果确诊亦都要如实交代行踪，以便追踪。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起第三波疫情，不少需要接受深切治疗的患者都较为年轻，提醒年轻人不要误以为病毒只会对年长或者长期病患者有较大影响，如果有病征应该及早检测。他又说，市民应该尽量减少外出，尽量减少朋友和家庭之间的聚会，亦都要留意家中的喉管有没有渗漏。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宗属本土个案，全部来自黑龙江。另外有14宗境外输入病例，上海占7宗，四川3宗，北京、内蒙古、浙江和广东各占1宗。另外内地新增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日转为确诊病例有1宗。内地至今累计86741宗确诊，4634人死亡，81794宗康复出院。南韩新增7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有43484宗确诊。当局相信确诊个案较寻日界1000宗减少，即是由于周末检测量减少，疫情形势仍然异常严峻。寻日新增7名患者死亡，累计587人死亡。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由今日起至到下个月3日定为集中检测期，在首都圈增设150处临时筛查的诊所，扩大免费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的范围，希望能够及时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控制疫情扩散。首尔市的临时筛查诊所设在各大高校、首尔火车站等主要交通中心地点。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天色明朗，但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21度，日间稍后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晚上最低气温大约是1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本周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今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71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21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5点，跌29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中集集团12.6升2.4，系升2.4。青岛啤酒股份74.75跌3.9，美团277元跌16.8，腾讯控股580元跌8元，阿里巴巴257.2跌2，中国移动44.7升4毫，友邦保险89.75升5毫，中国平安93.5升8毫，小米集团27.95升4毫，盈富基金26.64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3，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6，人民币6.537，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817点，升164点。港金现价报1697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72美元，卖出1836.58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港铁咧西铁线，由于柯士甸站同埋尖东站之间咧路轨系出现裂纹噶，咁而家西铁线来往屯门至到红磡站，整体行车时间咧需要额外嘅八分钟，屯门至红磡站整体时间咧系需要额外嘅八分钟。咁而家西铁线月台上面咧就比较多乘客啦，等车嘅时间咧都比较长啲噶，咁所以咧就请你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重复多次咧，就系、是、西铁线柯士甸站同埋尖东站之间嘅路轨出现裂纹，屯门至到红磡站整体嘅行车时间需要额外嘅八分钟。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中线咧坏车仲未拖走，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道，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中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蝴蝶谷。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豪景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去丽祥道的一条支路就车多，龙尾去到澳海城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仲是车多，排到去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海旁道日港居桥面方向华富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月4日取下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口罩供应紧张，要求所有部门按指引佩戴口罩。 我哋就审视晒，我哋每一位要出席见大家或者平时嘅官员咧，如果唔符合嗰几个嘅要求咧，就唔准戴。我根本是叫你不准戴，戴了都要即除返下来了。因为一日每人戴几个呢，其实对于那个紧缺的供应呢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020年12月14号。本港增95宗确诊，41宗源头不明，第四波单日最多。 42岁女确诊者离世，医管局指死者病毒量高，冇长期病患。 政府称若指定检疫酒店完成准备，可提早于本周五运作。 南韩单日确诊人数破千创新高，民在人称划上条防疫级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继续听下听众嘅意见先，1872311，1872311，讲紧疫症嘅情况，见到第四波里边不明源头个案，寻日公布嘅数咧就系创咗新高啦。咁另外就有啲新嘅措施，包括指定检疫酒店嘅安排啦，疫苗嗰度都有啲起色咯，有啲眉目咯。咁政府而家就讲咧，有三种疫苗都倾紧嘅，一个咧就嚟自北京科兴控股生物技术公司嘅，咁就话预计最快吓出年1月有100万剂嚟香港嘅。咁另一个咧就嚟自复星医药 另一個咧就係佢嘅德國藥廠啦 ，BioNTech， 咁咧就係呢個預計啊，就係出年第一季有100萬劑嚟香港。第三個啦就係嚟自牛津大學同埋阿斯利康製藥嘅，咁呢個就話即將達成協議啦，仲傾緊嘅，咁就話最快嚇出年第二季會嚟到香港嘅。17231，聽下聽眾嘅意見先。有阿盧先生嘅，盧先生你好。 早晨啊，主持。 早晨，盧先生係。 咁我哋想傾下關於第一批嘅疫苗到港。佢政府就公布就話俾嗰啲長者啊或者傷殘人士，啲護老院嗰啲優先 高危嗰啲先啦，係。 係。咁我個感覺到係唔係真係咁有效，我都成疑。點解咧？咁因為喺世界上公布嗰方面咧，都唔係話經過第三期完全成功，咁去俾嗰啲市民去接種嘅。咁老實講，我好認同阿曾醫生所講， 曾奇醫生 睇定先，即係我哋係有選擇權啊，只不過係打一個人唔打，我唔係話反對去打。我亦都係贊成打，打之中啊睇定先第一批個成效如何。咁當然對第一批嚟講，你又話睇定，佢又話個個話睇定嘅話，邊乜冇人打又話變咗第一批又變咗積存喺個倉嗰度咯。咁啊，你會唔會變？我擔心一樣嘢，會由自然變成強迫咧。我都成。 OK 好，不暂时听下都一定是讲紧系自愿嘅，大方向都系。多谢晒呢位听众卢先生讲到佢对疫苗嘅睇法。另外我见到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业务秘书啊郑清发都打上嚟一齐倾。早晨，郑清发。 早晨，各位早晨。 系有咩想倾呢？ 咁咧就因为大家都睇到星期日局长喺网志讲到未来会七天检疫一次嘅，检测一次嘅。 有关院舍嗰啲员工， 系啦，院舍嘅员工系啦。咁我哋院舍嘅同事咧，我都觉得，即系政府咧，其实喺个处理上咧，其实系一个好，即系好强硬喎。即系讲个唔好听，好强硬态度。因为我哋院舍已经由自愿检测转为一个强制检测。咁咧呢个做法咧，个个整下会影响到我哋啲员工嘅人手啦。因为实际上如果有好多院舍都用嗰啲作为中介提供嘅人，咁佢哋咧都唔系直属个院舍机构嘅，咁佢哋嘅检测咧就系睇下佢哋公司有冇帮佢做，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如果佢哋派嚟嘅公司唔帮佢做嘅话，佢唯一方法就自己揞钱去做，系咪？咁我觉得呢个真系已经系一个非常真嘅地方。 Okay, 不如 地方就是你会看到咧，而家大部分嘅院舍啊，即系嘅员工去做检测咧，公司都要用时间俾佢哋做检测，因为佢因为工作嘅缘故，而做强制检测嘛。公司觉得我作为雇主，我都要俾时间去做检测。 系， 咁呢度已经影响到一部分嘅人手喺嗰个运作里头噶啦。咁业界员工就问一个问题，其实我哋睇翻第四波，我哋院舍。是有个案，但其实医疗机构里头都有好唔少嘅个案。点解医疗机构都冇强制检测呢样嘢，甚至冇自愿检测呢样嘢？点解我哋要一定要做强制检测？啲员工都觉得问呢个问题。 O K， 即系希望政府都要答翻呢个问题嘅。 我想问下，而家你哋做咗第一轮强制检测噶啦，系咪啊？做 3万多人 都顺畅嘛，系咪啊？但系要时间啦，要时间啦，系嘛？ 咁但系问题咧，有部分嘅中介工咧就冇做到嘅。咁就佢哋甚至唔翻工啦，即系话我做唔到检测唔翻得工嘛。咁你而家因为有好多院舍都有部分嘅人手都靠呢啲啲替工嘅人去做噶嘛。如果你去唔翻工，都已经影响紧而家嘅运作。 OK， 咁会唔会少咗多人手啊？咁你喺第一轮嘅时候，中介工头先有啲唔翻情愿，你话 系啊？有啲人唔翻噶，因为 少几多人手 唔去翻工嘛，唔系我翻工嘅办法噶嘛，我要。 系咯系咯， 钱或者坐监啊，大佬真系。 有冇话少咗几多人手咁啊？真系做嘢落手落脚。 我谂即系唔同嘅院舍去睇用几多嘅中介嘅工嘅程度啦。如果系用得多嘅，有啲院舍用紧近30%嘅中介工，咁呢个就好鬼严重啦，已经。 系 啦。 咁如果加上你嗰啲現職嘅員工，你都要用工作時間俾佢檢測，你話係咪令到嗰個人手更加短缺咧？ 嗯嗯嗯， 咁另外就大家憂慮個問題啦，員工都憂慮嘅問題，因為我哋由自然檢測變咗強制檢測嘅話，未來會唔會又出現另一個問題，就係打疫苗，由自愿打疫苗變咗要強制要打疫苗，唔打疫苗你唔翻工，你唔可以翻工。咁呢個就係啲員工都個個憂慮嘅。 嗯嗯嗯。 啊， 但而家係咪政府話有個即係津貼咁啊，類似240元資助咁樣嘅有個？ 240元嗰個就係即係機構攞去揾公司上嚟院舍為員工做嘅，即係等員工唔使走出去。 嗯。 但而家實際上你睇翻社聯個個講法都話，唔係好多呢啲檢測公司可以做得到嘅、 嗯， 即係派檢測俾上去院舍做檢測嘛。 嗯嗯， 啊，咁同埋240元呢个根本就俾唔到你即係上嚟做服务嘅公司。 嗯。 啊，咁你另一呢个另一个问题啦。啊。 嗯，咁所以会点呀，如果一星期一检嘅话，七日一检嘅话，但係会效果会点？ 我哋而家都一路，其实我哋喺12月3日开咗个记者会之后呢，我哋跟住接到封信俾局方要求约见嘅。结果佢哋覆返嚟嘅信，佢哋係冇打算见我哋嘅。咁、呢個令到我哋好失望，究竟政府而家個態度非常之強硬。 嗯嗯。 特別我覺得對院舍嘅呢個員工嗰個態度係非常之惡，即係唔好聽係惡劣嘅，因為要佢、 okay. 覺得佢係唔尊重業界嘅意見，或者唔尊重業界同佢溝通嘅。 嗯嗯。不過另一邊講就話，始終院舍若果真係萬一有一個中啊，跟住惹開去咧，可以好大後果噶。咁都係為咗大家好啫。呢、這個咁呢個角度去體驗多啲。 我哋明白嘅。 嗯。 但如果你嘅制度上，你而家你每一步每一步都係都有加強去做呢樣嘢嘅，咁你業界即係唔好話嗰啲管理層啊、 嗯， 員工都覺得頂唔順啦。你一個禮拜都檢測一次，你檢你即係影響自己嘅生活㗎。 嗯、 我想甚至机构话我编唔到时间俾你哋自己放工去做啦。咁变咗就出现呢个问题出现㗎啦 听。 嗯。即係变咗由变咗你个员工有啲反感嘅地方，就係、是、你要强制人走去做七日一个检查，而唔係用工作时间呢啲员工更加即係不满㗎。 OK， 好多谢晒阿郑清发打上嚟先。郑清发就系社区及院舍照顾员总工会义务秘书。咁罗志光局长喺佢嘅网志度都讲预告啊，第三轮就佢哋强制检测改做七日一次噶啦。郑清发就话咁样好大件事，员工人手唔够，安排唔到咁样去做。多谢晒打上嚟先。同埋啱啱收到个特别嘅交通消息，都要同大家讲翻先啊。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咧，由于柯士甸站同尖东站之间嘅路轨有裂纹。来往屯门先至红磡站咧就维持8分钟一班车，咁西铁线而家月台上面乘客较多啊，等车时间会较耐，大家要预翻充裕嘅行车时间啦。讲多次就系柯士甸站同尖东站之间路轨有裂纹啦，而家来往屯门至红磡站维持8分钟一班车，等车会耐啲嘅，咁大家行程要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啦。好，另外关注下12港人嘅事件先，咁呢件事就喺9月底发生啦。咁当时就话呢12个香港人咧就系怀疑咧佢哋潜逃嘅时候咧就俾中国海警拘捕嘅。9月底嘅时候就俾中国公安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同埋偷越边境罪咧逮捕，跟住11月尾就被移送去盐田区嘅检察院审查起诉嘅。有啲家属就话收到啲家书，咁具体情况系点咧？请嚟有协助佢哋嘅立法会前议员朱海迪一齐倾下。早晨，朱海迪。 早晨。 咁啊，同你讲讲最新嗰个情况系点啊？呢12个港人嘅家属见到啲咩咧？ 最新的情況就是在即係香港很多市民關注，跟住家屬都出咗嚟幾次去見傳媒之後，咁大概一個月之前到就終於咧就收到一啲用12港人嘅筆跡寫嘅信件，咁接住落嚟呢，因为之前其实家属一路都系希望自己委派律师可以见到佢哋，但系一路都被当局禁止咗，咁反而就派一啲叫做所谓官派律师俾佢哋啦。咁啲官派律师亦都有部分呢就开始喺呢两个礼拜就联络家属，就去讲呢、這个关于佢哋嘅亲人嘅案情，因为呢喺大概11月底左右咧，咁呢、這個案12人嘅案就已經係 交咗俾檢察院去考慮起訴嘅，而家去到考慮起訴嘅階段，咁所以而家喺呢個時候咧，啲律師咧，即係嗰啲官派律師嘅官方派俾十二人嗰啲律師咧，就可以去睇到嗰啲嘅法庭嘅文件，即係關於嗰啲調查嘅文件，咁公安嗰啲嘅審訊嘅記錄咁樣，咁呢一個階段就有呢啲溝通咯。咁但係呢啲溝通即係當然對家屬嚟講係有信息係好過冇信息嘅，不過有時啲信息嚟到嘅時候，因為我哋冇辦法去確定即係到底呢啲係咪出自十二人本身嘅意願啦，因為係喺某啲壓力之下去講。譬如話有其中一個嘅被拘留港人，就喺個家書入面就要求佢嘅父母向透過佢喺香港嘅律師，因為佢喺香港都有另一宗被檢控嘅案件，就叫个父母帮佢咧向个律师去认罪，咁而系唔系一次咁讲，而系透过家书同埋透过呢、這个官派律师都去传达呢个信息。咁家属听到呢啲咧就好愕然啦，因为乜唔系净系十二人，佢哋而家喺深圳扣留就是因为一个偷越国边境罪嘛，咁係同香港冇关㗎嘛，点解而家好似係要处理埋一个香港嘅审讯呢？咁唔係淨係一个被拘留者有呢个情况囉，其他家属都听到啲官派律师嘅讲法，就係话喺嗰个被审讯嘅过程当中，其实都係有包括埋佢哋喺香港嗰、那个行為嘅，咁有啲官派律師就話啊，佢哋好坦白啊，寫得好清楚噶啦，已經審問咗十二次啊，有十二篇嘅筆錄嘅，咁而呢一部分嚟講，就令到家屬即係好擔心，而家其實喺深圳扣留緊香港人，其實佢哋已經係被審訊。是审问呢，起码是关于他们在香港的事宜，将来是会用来是对他们在香港的审讯再去追究咯。 刚才你说现在即是对到口的都是内地的官派律师啦，你形容。那些其实有没有再进一步透露内地那笔又怎样的，他们内地那笔。 即是他们首先的官派律师呢就是很神秘的，即是其实他们都有时淨係讲个姓氏啦，有时就连个姓都唔讲嘅，总之就话係你知道我係边个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家属都唔係好肯定佢哋嘅身份嘅。不过听即係佢哋就有啲信息传落嚟啦。咁主要呢就係话其实佢哋係好想啲家属呢就唔好咁高调啦，唔好再周围同人讲嘢啦，对件事冇帮助嘅。同埋另一边厢呢就係安抚啲家属啦，话啊你个屋企人其实呢件事唔系咁严重嘅啫，我哋估都系六个月啊七个月嘅有期徒刑啫，咁所以你预佢哋可能出年嘅农历新年咁已经返得嚟㗎啦，不过呢就有啲组织嗰啲呢就系、是、会严重啲咁样，即透过呢啲信息去好似有个即关于呢个案大陆嗰边就係会唔係好严重啊，令佢哋有个咁样嘅印象囉。不过而家我諗即家属整体嚟讲就係、是、即一方面就唔知呢啲人讲嘅嘢係真定假啦。另一方面从而家收到个信息又担心佢哋将来香港嘅案係会受到佢哋而家喺大陆受緊嘅审问去影响到咯。 咁而家家属最想点样呢？似乎唯一信息途径都系嚟自头先讲嗰啲官派律师啦，你形容。咁但系又唔知道信唔信得过，咁你会点咧？佢哋可以。 其实而家家属咧，即系话老实讲，即系去到好都冇乜办法噶啦。而家但系最想咧，就系因为去到个阶段就叫做就嚟判断系唔系要起诉嘛。咁就嚟判断，如果判断到起诉嘅话咧，其实就会排期审讯嘅。咁而家家属最想呢就係、 當局咧唔好用一啲方式去令到家屬係冇辦法去到深圳去聽審咯。 嗯， 因為咧之前有啲例子咧係好短時間，譬如話兩三日之前就通知就係會開審，咁但係因為而家有14日嘅隔離啊嘛，所以如果佢哋唔係即係大陸當局唔係喺20日啊或者16日之前咁樣通知嘅話咧，其實家屬係根本就冇辦法去聽到審咯。咁呢個係而家最具體嘅要求咯。 嗯，香港呢邊想問政府幫啲咩咧？仲 香港其實家屬又有個好不滿嘅，就係因為其實由九月開始啦嚇，即係入境處都有個講法，就話會幫佢哋轉交啲信件，即係啲家書俾12人啦。咁但係到目前為止咧，即係我哋收到一啲12人嘅信件寄翻嚟咧，就話到而家都係一封信都冇收到嘅，即係由港府轉交嘅信一封都冇收到，而官派律師亦都話家屬嘅信係唔會交到俾12人手上嘅。咁變咗我哋覺得特區政府搞咗咁耐，其實到頭來係連一封家屬嘅信都冇辦法交到俾佢哋手上，係好失望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朱海迪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講翻就係12港人啦，特別家屬所面對嘅情況係點樣。朱海迪咧就係立法會嘅前議員嚟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最后提提大家天气情况，依家22度，不过天文台预测今晚会显著下降温度，晚上最低15度，注意翻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世人所熟知的莎士比亚是一位文豪，亦都是一位剧作家，但是很少人知道他其实是园艺大师。他喜爱植物的程度，不但被植物参与所有的剧作场景，亦都被众多主角一再引述植物的名字。所有植物都见证和参与沙翁所有的重要作品，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二幕第二场，朱丽叶说：玫瑰即使不叫玫瑰，依然芬芳。 除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奥赛罗第四幕第二场。奥赛罗说：你这个青春少女，纯如玫瑰的天使啊。以及十四行诗第35首写道：玫瑰不免有刺，清泉亦有污泥，蓓蕾即使多么娇美，亦不免为怀追所累。十四行诗第98首亦都写道：我不惊艳于百合花的洁白，亦不赞叹于玫瑰花的朱红。 或者可以讲，沙翁的作品如果没有植物的描述，就只剩下人性的纠缠和黑暗面，完全失去了植物的美丽长相和香味满日的加持。 而《莎士比亚植物图鉴》这本书为读者介绍了沙翁作品的花卉、果实、种子和树木，为所有喜爱植物的读者打开了一扇绿色的大门，让那些惹人怜爱的植物为大众重新演绎文学，让读者更加了解莎士比亚不为人知的绿色内心世界。 作者葛瑞特·奎利女士是演员出身，在电影、电视剧和舞台剧都有演出，曾经参与多出沙剧作品的制作。大约35年前，她投身写作和研究的领域，一直奉行文艺复兴时期的信条，以愉悦的心情来学习。难怪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很多绿色世界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莎士比亚植物图鉴》，作者葛瑞特·奎利，由启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